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九点到十一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With this Prince song inside my head, hands up if you're down to get down tonight. 'Cause it's always a good time. Slept in all my clothes like I didn't care. Hopped into a cab, take me anywhere. I'm in if you're down to get down tonight. 'Cause it's always a good time. Good morning and good night. 欧美流行乐坛涌现出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音乐人，加拿大女歌手 Kelly Jackson 凭借自己独具魅力的嗓音脱颖而出，刚刚这首动感十足的歌曲 Good Time 就有了她强烈的个人色彩哈，收录在她2020的专辑 Kicks 当中，凭借鲜明的节奏旋律相得益彰的歌词受到了很多好评，当然这首歌曲要特别感谢猫头鹰之城的助力哈 Good Time，现在是不是想对自己说，此时此刻就是 good time？ 好了，北京时间9:04:26，新的一周，新的开始，汽车音乐会又拉开了大幕，你在这里吗？上周小憩了一下，小憩，休息两天嘛，年假嘛，好好。之前不是暗示过你了吗？还没有过完的年假，赶快抓紧时间去过一下嘛。过年假，听说过过年休年假，没听过过年假，对吧？过年假就像过年一样，真的好 happy 啊！那几天的天特别好，虽然没有远足哈，但是呢，也是在这个周边的公园啊，好好逛了逛。我发现啊， 天特别好的时候，上午下午的时候，公园里这个大爷大妈真的挺多的，加入到他们的行列当中，真的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什么感觉？不是觉得自己变老了，而是把他们感染的也年轻了，是不是？来来来，大爷大妈，咱们一起 good time， 跟我一起扭动起来，有吗？开玩笑，我说的话你不必都当真。好了，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已经到了12月6号了，今天限号是5和0。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想我的朋友看这边哈，来在家族群当中发位置。想我的朋友在这边哈，在我们的蜻蜓聊天室当中来冒一下泡，下载蜻蜓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怎么两天都是想你的朋友啊？是是是，哎，都是想我的朋友啊。好，谢谢你们支持汽车音乐会。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好了，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你知道这国内消费最低的5个城市，你在哪座城市吗？我先来说这个话题哈。首先呢是曲阜，最佳旅游时间呢4期都可以哈。交通，曲阜呢没有机场，可以先从曲阜的长途汽车站或者是火车站乘车前往济南的车，然后再转乘飞机。这里有什么美食呢？这里特色风味小吃主要呢有熏豆腐、孔府糕点，还有山东煎饼。著名的景点呢有曲阜明故城，还有曲阜的孔子六义城，还有九龙山的攀崖木群、曲阜鲁国故城等等等等。对啊，上次不是跟你说了吗？怎么样穷游吗？我们继续穷游这个话题了，继续来推荐5个城市。第五个刚才已经推荐过了，来，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哈 ，Top Four， 排在第4位的岳阳，最佳旅游时间呢就是5到10月哈，不是现在了哈。可以明年的时候计划走起。交通呢，岳阳的全市已经形成水路、铁路、公路相衔接的交通网络。美食呢有洞庭辣野鸭条，这个听起来就挺美味的哈。还有洞庭银鱼、蝴蝶过河，蝴蝶过河，问问大家蝴蝶过河这是吃的什么呀？肯定不会吃的蝴蝶哈。还有长寿五香干、兰花萝卜、萝卜五香干啊，银鱼、鸭条，这都知道。蝴蝶是吃的什么？来，赶快回答问题，没有奖品啊。这里著名的景点呢有名流仰折、南湖泛舟、金鹅叠翠、云山探幽、五间竞秀，还有团湖采莲、古村遗韵、诗圣刘宗玉等等。好啦，再看看 top three， 第三名北海，最佳旅游时间呢就是每年的4到11月。北海呢已经开通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等等国内主要城市的航班了。北海的公交车干净舒适，而且人少，而且路线呢比较少，路线比较少的哈，要做好攻略。美食呢，北部湾是我国四大渔场之一，北海最著名的吃海鲜的地方呢就是中外驰名的外沙滩的海鲜岛了。著名的景点呢有海水、海滩、海岛、海鲜、海品珍珠、海上森林、海底珊瑚、海洋文化、海洋，全是海啊。好吧，海水、海滩、海岛、海鲜、海洋珍品、海上森林、海底珊瑚、海洋文化等等。好啦，现在再看看 top two， 库尔勒最佳旅游时间呢是春秋两季，春秋天哈。交通呢，库勒尔每周都有成都、北京等地的航班，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乌市。美食有烤羊肉串啊、馕啊、拌面啊、手抓饭啊等等。最后 ，top ten， top one， number one， 你要说 number 比较顺口一点 ，number one， 韶山。最佳旅游时间呢4期都可以，交通可以从长沙出发包车前往。美食呢有毛家红烧肉，我喜欢，越肥越好。还有毛家腊肉，我喜欢，越肥越好。还有毛氏火腿鱼，我喜欢，越肥越好。泥鳅钻豆腐、腊八豆、韶山口味虾，越肥越好。著名景点呢有毛泽东的故居景区，还有滴水洞景区、韶丰景区，还有黑石寨。计划走起吧，没什么可犹豫的了。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我的未来不是梦，走红的张雨生不仅是一位以高音见长的优秀的男歌手，而且还是一位极富创作才华的音乐制作人。一首呢带出了阿妹张惠妹，这首一想到你呀，就是他给阿妹量身打造的经典情歌，收录在他的第二张专辑 Bad Boy 当中。游刃有余的高音还有磁性沙哑的音色，很快就能扎耳，也证明阿妹是张雨生作品的最佳 singer 最佳诠释者。好了，北京时间9:15:15，问候每一位正在路上聆听的好朋友，不管你是坐着听、躺着听、趴着听、走着听，还是骑车听、坐车听、开车听都 OK， 只要在听就好了。好了，听听聊天室你来了吗？来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吧。好了，接下来带出这首歌曲旗开得胜，来自张靓颖、张学友、Kenna。2010年作品呢被翻成很多语言的张学友这首歌，新晋歌唱比赛出道的张靓颖，还有当时很受瞩目的南非歌手 Kenna 携手推出了南非世界杯的决战之歌中文版本旗开得胜。这首激情热血力量十足的主题歌一经发行就问鼎了很多家电台排行榜 No.1。 加油，用音乐为大家呐喊助威，加油，旗开得胜， 痛快自在，热血澎湃，别问由来，心可以在 See the champion, take the field now, unify us

始弹一弹吧。陶喆的老歌《流沙》，一边喝咖啡，一边享受音乐吧。 并不是真的路过而已，也不是真的不会想你，全都不是真的，是骗自己。其实还爱你，爱着你，我一像流沙，我不挣扎，随它去吧，我不害怕。因爱情好像流沙，心里的牵挂不愿放下。Oh baby， 让我这样吧。都不是真的，是骗自己。其实还爱你，爱着你，我以为我早想清楚，不由自主恍恍惚惚又走回头路，再看一眼有过的心。像流沙，我不说话，等待黑暗泪能落下。爱情好像流沙，明知该躲它，无法自拔。Oh baby， 是我太傻。 我还是会常常想你。 No no no no no no， 是。错一再的错，不要我，我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慢慢走向流沙。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随它去吧，我不害怕。爱情好像流沙，这样吧。 有人喜欢把爱情比作流沙，因为流沙常常被视为是能将人吸进无底洞的大怪物，而爱情也是这样，一旦爱上就会越陷越深。就这样吧，真的甘心这样吗？陶喆的这首流沙，这首流沙来衬托他对爱情专一和那种无法自拔。在这首弥漫着淡淡忧伤的音乐当中，爱情就像流沙一样缓慢的深陷，那种感觉就像是在平凡的日子里积淀了一份感情，明知不会有好结果，却依然情难自禁，不由自主的越陷越深。好了，接下来转换情绪了。多年过去，看遍了浮华的亭台楼榭，午夜梦回，依然会回到那个曾经生长的地方。防糖泡泡《那年星辰》就讲述这样一个故事：悠扬文雅的古风曲调，配合着真挚而华丽的歌词，描绘出了对远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 在路着桥的桥墩下面，有一个仙女也和神仙。他平时住在田螺里面，半夜会来你梦里聊天。小蓬莱的地藏菩萨会伪装成卖早点的陌生阿爸，男人似的方丈假装看不见，闻着带入香的炊烟。 Wake up wake up wake up， 一千年水乡的早晨。 Get up get up get up， 睁开眼 谁家的窗口问 嘟啦嘟啦嘟啦，谁家姑娘在床头梳妆打扮， 谁呀谁呀谁呀， 只想拨去共鸣回到你身边来。 狼儿狼啊狼儿狼，是外婆哼着摇篮曲，狼儿狼啊狼儿狼，那年谁正一牙学语，狼儿狼啊狼儿狼，美好回忆总断断续续，狼儿狼啊狼儿狼，最清晰面容是你。 桥的桥墩上面有一个仙女也和神仙，她平时住在天楼里面，半夜回来你梦里聊天，小蓬莱的地藏菩萨会伪装成卖早点的陌生阿爸，男人死的方丈假装看不见，闻着带入香的炊烟。 Wake up wake up wake up， 一千年水乡的早晨， Get up get up get up， 是谁家的窗口问 嘟啦嘟啦嘟啦，谁家闺女儿在梳妆打扮， 谁呀谁呀谁呀， 只想拨去共鸣回到你身边来。 狼儿狼啊狼儿狼，是外婆哼着摇篮曲，狼儿狼啊狼儿狼，那年谁正欲要学语，狼儿狼啊回忆总断断续续，狼儿啊狼啊狼儿狼，最清晰面容是你。 穿插着英文和声，可谓是古风音乐的一大突破了，也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就是方糖泡泡的《那年星辰》。回家乡去看了吗？快到春节了，又该和家人团聚了，那思念的家乡等着我。好了，稍作休息，汽车音乐会马上来揭晓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怎么能少了你。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九点到十一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现可能的现在，就让不想情绪越定出逃，突破或是疲惫无可救药，跟我到巴黎的世界很闹。 唱跳节目出道的九五后的女孩张楚涵，有着青春靓丽的外貌，还有甜美的嗓音，被大家亲切地称之为是兔子。兔子是小白兔，白又白。老楚涵和兔子有什么特别的关联哈？为什么要起这样的绰号？这首刚刚是用他的昵称来命名的 Bunny， 就像他的这个自传体的歌曲一样，动感的旋律，鲜明的节奏，还有俏皮可爱的歌词，仿佛就是一曲来自 Bunny 世界的邀请函，盛满了楚涵的青春活力，还有他对以用音乐传达出来那种正能量哈。欢迎来到楚涵的音乐世界 ，Bunny， Welcome to Bunny's World。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位。好了，看看听听聊天室当中很多好朋友都已经来了。今天大沙发抢到的是燕林，来舒舒服服坐着哈。其他人了，赶快过来搬着板凳坐旁边来，嗑上瓜子来吹腿，嗑瓜子吹腿，什么景象？白纸半张也来了，还有7789勤奋的小刺猬，面朝大海5755只好空白，还有晨曦雪孩子。生如夏花，来了，生如夏花，招呼一下大家哈，来沏杯茶，给大家都喝上。还有雨欣，还有其他就不一点了哈，都在等等当中了。好了，待会儿给你们加精哈，和大家说，安全第一，出不出京是次要的，能出家门就行了。你们在聊什么？这几天天好，是不是坐不住了，想出去玩？然后呢，生如夏花就晒来了这个蟹爪莲，在家里赏风景哈。哇，应该出门去看看。周末雍和宫开门了，然后呢，神龙夏花又晒了一下在这个雍和宫拍的照片哈，哎，真的很好看。这是还有北海，天哪，夏花你的生活丰富多彩哈，有什么雍和宫啊、北海啊，到处就逛啊，真的好羡慕你的生活。然后蓝伟也说，昨天也刚买了一盆花哈，我觉得真的可以把这样美丽的风景搬回家哈。除了出门去赏这样的好天气、蓝天白云美景，还有昆明湖的日落，北海公园的午后，还有到哪儿去看日出啊？上景山，就室内公园逛逛呗。景山看日出，北海公园去午后喝茶，然后再到昆明湖去看日落。哎呀，一天好美，然后再搬个蟹爪兰回家去观赏，好吧？还有没有在今天聊天室当中来晒晒你们这两天的收获哈？到哪儿去玩了？来给我们晒一下哈！美图美图。好了，待会儿给夏花和只好空白加精哈，给你们加精。还有北京五号线，好美呀、啊！你这丹顶鹤是从哪儿拍的？好漂亮！告诉我们一下是哪里的丹顶鹤好吗？还是盗图？好了，刚刚揭晓了全新宇宙的汽车音乐排行榜，也听到了第25位的歌曲。那接下来呢，继续攀升了第2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上车全新推荐，本周第24位来自龙珠渭水，还有成员的《风吹一下》。 风吹过我的头发，淋着雨我就站在你家楼下，迫不及待的拨通你的电话，一整个夏天。 是不是感觉有不一样的感觉呢？这就是风吹一下，夏天总是能引起大家对于童年、对于青春的回忆。风吹过的夏天呢，是只有我和你的时间。2021年，也就是今年呢，龙珠推出了全新的单曲《风吹一下》，悠扬的旋律和充满故事性的歌词，听起来十分的抓耳，瞬间就能唱进你的心里面，是不是？也带你回到了爱情开始的时候，回到那个无忧无虑，可以在蓝天白云下自由翱翔，一切只有快乐的青春的时候。当然了，就是放假了嘛，不用上课，然后骑着单车就和自己的好朋友同学们，然后骑着车去颐和园。那我觉得能骑车骑到颐和园简直是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从哪开始骑起啊？在西城啊，巴中嘛，然后就是在住在这个巴中附近啊，西城那旮瘩，然后呢就骑车去了这个颐和园。我觉得一直骑到那儿就觉得好远呐、啊，好了不起啊，骑着自己家那2628车我就到了这个颐和园。我有没有透露自己的年龄的嫌疑？没有啊，现在也可以骑车去颐和园呢、啊、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4位，风吹一下，美好的回忆就在其中了哈。好了，继续攀升了，第2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不知谁又只有你能守，看得清的人心中，无知是每个人的伤，懂事的人都会失了狂。不知谁又只有你能守，看得清的人心中，无知是每个人的伤，懂事的人都会失了狂。咖啡在桌台上，有时会随便想，美丽在你的脸上，梦里我随便唱。咖啡在桌台上，有时会随便想，美丽在你的脸上，梦里我随便唱。你说你都懂，我说我都不懂，但是 baby 能不要冷漠我，能不要离开我，你的声音不断浮现在我脑海里、yeah、你说你都懂，我说我都不懂，但是 baby 能 是每个人的伤，懂事的人都会失了光。咖啡在桌台上，有时会随便想，美丽在你的脸上，梦里我随便唱。看得清的人生影中，无知是每个人的伤，懂事的人都会失了狂。咖啡在桌台上，有时会随便想，美丽在你的脸上，梦里我随便唱。咖啡在桌台上，有时会随便想，美丽在你的脸上，梦里我随便唱。你说你都懂，我说我都不懂，但是 baby 能不要冷漠我，能不要离开我，你的声音不断浮现在我脑海里、yeah、你说你都懂，我说我都不懂，但是 baby 能不要冷漠我，能不要离开我、oh, 你的声音不断浮现在我脑海里、yeah。看得清的人生中，无知是每个人的伤，懂事的人都会失了光。咖啡在桌台上，有时会随便想，美丽在你的脸上，梦里我随便唱。 下的歌手以慧翻唱的这首作品都不懂啊，原唱是男生版的，他翻成了女生版，哎，也是凭借甜美的女声深入浅出讲述这样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在懵懵懂懂的爱情当中，有的时候并不需要那么懂事。然而这首歌曲描绘的爱情哲学更加的通俗易懂，我就不懂事了，我就那么任性怎么地了。在爱情当中啊，女生就是可以有这样的主张哈。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3位，好了，继续攀升了。第22名歌曲，一首非常好听的 OST 单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2021年作为影视剧的 OST， 超喜欢你来自郭靖，还是那样的甜蜜哈，有清新可爱的曲风和歌词，表达出男女主角之间那种超喜欢你，简单而又直接的告白，超喜欢你。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22位。 大太阳融化了冰淇淋，耶、yeah ，而你却撑不住。笑加了风 淇淋，耶、yeah ，而你却撑不住。 这首歌就想起了这个影视剧当中的精彩的画面哈，那种甜蜜的感觉也是跃然而出。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2位，郭靖《超喜欢你》。好了，继续攀升了第2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爱。最怕这样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不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你不懂我伤有多深，要剥开伤口总是很残忍，劝你别做痴心人，多情暂且保留几分。不喜欢孤独，却又害怕两个人相处，这分明是一种痛苦。在人多时候最沉默，笑容也寂寞，在万丈离开你的柔情后，泪开始坠落。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爱，像一颗尘埃，还是会带给你伤害。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次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爱，像一颗尘埃，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次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爱，在你的未来，不喜欢孤独，却又害怕两个人相处，这份坠落。 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爱，像一颗尘埃，还是会带给你伤害，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次谢谢你的爱。 金润吉翻唱谢谢你的爱，刘德华的作品， 是不敢不想， 喜欢重新翻唱的版本吗？不一样的感受。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1位，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盼望长大的童年。 好了，这个时段最后再来分享一首翻唱作品，童年，刘瑞琦的翻唱。 池塘边的榕树上，只留在深深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那蝴蝶停在上面。长成熟与长大的脸，游戏的童年，初恋的童年，好迷迷糊糊的童年，孤单的童年，隔壁班的男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 汽车音乐会第二个小时还有很多好歌，比如说 Beyond 真的爱你，杜德伟像自在的风，还有黑豹乐队 Don't Break My Heart， 周杰伦迷迭香，李宇春流行等等等等。喜欢这些好歌，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9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

多次入围全英音乐奖，专辑呢在全球破千万销量的小天王 Only Mars， 自从出道以来就屡屡登上了英国、美国等等一些国家权威的音乐排行榜。2016年呢，在曾经打造了 One Direction 等等一众经典作品的幕后精英制作人的帮助之下，推出了电子舞曲和流行摇滚混合风格的大碟《24小时》。尼凯从前的阳光活力的形象，把主题定位为分手心碎。这首 That Girl 就是一首描写伤心分手的作品，延续了唱片的主题，用独特的旋律和音色表达出那种炙热的情感。虽然是分手了，但是情感却依旧非常的炙热。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继续在听听聊天室当中来聊一聊哈。可以跟不同步我们的每一首音乐，也可以来秀秀花哈，晒晒你的这个美图。最近到哪儿去玩啦？蓝天白云图，或者说家里养什么漂亮的花啦？开花了没有？哎，我就觉得今年冬天挺奇怪的哈，这已经算是入冬了有一段时间了吧？为什么就上周还被蚊子又咬了三个包？我说这蚊子你不知道冬天了吗？你怎么还活着，而且还这么活跃，还在咬人？然后昨天在家里灯上面又环绕飞着两个小飞虫，我仔细一看，应该是那种带翅膀的蚂蚁，还是蜜蜂，搞不清楚，反正就是一个昆虫，带翅膀的昆虫，挺像是会飞的蚂蚁，蚂蚁一样的身材，但是又有翅膀，是什么虫子呢？总之就是小飞虫了。我说往年到这个时候都入冬时节了，怎么还能看到这么多的昆虫呢？是不是这个现在气候变暖的缘故啊？哎呀呀，突然我的第一感觉不是说拿出杀虫剂来杀虫哈，第一感觉就是大家要注重环保，好好保护我们的地球了。现在你不觉得真的很奇怪吗？这个世界还被蚊子咬，这个世界还有小飞虫在屋里围着灯飞来飞去，什么季节，反季了啊。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我们来转一下话题，说一下跟车相关的，爱车保养之后油耗反而增高，怎么回事？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通常来说呢，爱车做完保养之后，发动机的性能和燃油的经济性能呢有所提升。有的些车主却发现，哎，保养之后怎么发动机的噪音变大了，油耗也变大了，怎么回事？首先第一是机油的问题，机油过多或者型号和之前不一样了。机油过多一方面呢会增加这个曲轴的搅动阻力，增大发动机的内部耗损，另一方面呢还会增大机油进入燃烧室的风险，导致积碳产生，使油耗增加。因此呢，添加机油的时候不能过满，不能太多了哈，将机油添加到正确的机油的液面，保持机油高度处在机油尺的中线位置，就是才是正确的。第二就是新机油粘度是不是很大呀，在车辆保养的时候放出旧的机油，除了颜色比较深之外，流动性也是比较好的，相比之下同款新机油会表现得更加粘稠一些，流动性稍逊于旧机油，而机油粘稠度越高，发动机运行阻力越大，油耗呢也会随之变高，而随着机油粘度慢慢下降，阻力减小，油耗自然也就会降下来了。这种情况不用着急，慢慢静待花开，静待花开。再有呢就是节气门清洗过后呢开度变大了，车辆的节气门清理之后呢积碳会被清洗掉，这样节气门的开度变大，如果只是简单的清洗节气门而不做后续的匹配处理，就会因为节气门开度过大而导致油耗增加的。再有就是火花塞的型号不对或者安装不紧，再有就是可能更换了刹车片哦，换上新的刹车片之后，刹车片和刹车盘上的接触面没能达到最佳的接触状态，相对来说刹车的时候阻力比较大，从而也会造成油耗微增。不过这个呢不用担心哈，慢慢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了。说到油耗增加，别开燃油车了，为了我们的地球，大家低碳环保，轻装出行，这个季节就不会再被蚊子咬了。又回到刚刚的话题啊，哎，主持人太聪明了，你看这个原厂原的，不，这是开玩笑哈，自嘲一下。其实呢，真的是现在大家一定要注重环保，环保，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唯一的星球地球，总不能落到月亮上去吧？好了，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了。这首歌曲不用过多介绍 ，Beyond， 真的爱你。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

陶喆，郑秀文， 如何让爱决定你够不够， 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14:15，欢迎继续守候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好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了。周一来关注敞篷车啊，说敞篷车之前，先来关注一些电影当中的经典画面。唰唰唰，《007》当中从不回头看爆炸的主角，唰唰唰唰唰，很酷啊！后面都已经冒起火光，前面很酷的往前走。《末路狂花》当中准备逃亡的两位好姐妹，唰唰唰唰。电影《一天》当中帅气富有永远不想明天只想狂欢的男主角德克斯特，帅帅帅帅帅。还有《意大利之旅》当中沿着海岸线一路话痨的英国文艺史的两位帅大叔，帅帅。这些经典画面告诉我们什么呢？电影和电视都在不断地告诉大家，敞篷车不是什么人都能开的，想要把敞篷车开出应有的范儿，你要在不羁当中透着洒脱，在洒脱当中透着幽默，在幽默当中透着满不在乎，在满不在乎当中透着一些人畜无害的小疯狂 crazy。 就像在现实生活当中一样，不到汽车总销售1/1000的敞篷车销量就那样，能够以正确姿势打开敞篷车的人绝不是那种很刻板的很拘谨的惧怕外面世界的一大波人，而是人群当中闪光耀眼极富魅力反对一切中规中矩的那一小撮人。好了，今天为敞篷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杜德伟像自在的风。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风将爱散播在我心中，快乐让世界变得

记如果这就是爱情之后，音乐制作人阿弟仔再度为张靓颖量身打造了这首《爱就爱》。录音的时候呢，靓颖对于歌词当中轰轰烈烈的情感拿捏得非常细致，而且很精准呢、并且在棚内还突发奇想，把一段类似歌剧的华彩融入到歌曲当中，完美的实现了流行和古典的相融合。张靓颖《爱就爱》。好了，这个时段最后来分享黄霄云的秘密日记。科班出身的黄霄云，年纪轻轻呢就在音乐比赛当中屡获大奖。古灵精怪的他呢，被媒体评价为是童颜巨废，就是这个唱功了得哈、这个肺活量很大呀，量很足啊，底气很足，唱功也很成熟啊，完全不像这个年龄段的小女孩哈。那么每一次登台演出呢，都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来分享这一首《秘密日记》，2020年的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轻松逗趣的节奏，配合真诚的歌词，表达对爱人的思念。 没人提起，那就没了话题，而我相信一定留在你爱的回忆里，想把你写进日记，记录每个印记，偶尔发个简讯给你，能否请你别介意。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9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 汽车音乐会永不停止，继续前行。 北京实验学校三河校区在旁，三甲医院为伴，临京直线2公里，央企现房港中旅海泉湾，0106159-2188。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销售证号2020009号。 喝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成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成天门酱酒，讲究。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的FM 九七四音乐。 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路径色温，外面不热不冷，开始的作文，我要打开流行之门，存在感加一什么鬼的运动蠢蠢，不分踏踏是玻璃自由评论，玩儿管的迷恋与的心外，C 位一带又一轮好事分拆，只是你和我已经约好几分，当滴滴当当滴滴当当 Cause baby and the bus Yeah baby and the bus 有个不是的 Cause baby and the bus度要虔诚，决心保持齐整，手机都举稳，画面跟着了脚后跟，同步更新，不要随便思考提问，不分踏踏，这一次怎么用神？恋爱谈个价钱，钻钻钻，恋心换个爆款，染染染，世界末日前高举双手狂欢，点赞。 Future Bass 风格大碟流行，这首同名主打歌融合了嘻哈的 Trap 曲风，同时加入笛子、鼓等等中国风的元素，中国传统的乐器和欧美电音的强劲结合，让人印象很深刻哈。春春呢也是亲自参与创作歌词，用戏谑的反讽唱出了喧嚣时代的虚幻热潮，带着对自己对时代的拷问，也探讨了流行到底是什么这一深刻的话题。流行到底是什么？我就是流行，汽车音乐会就是流行。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时段，我如此之自信哈。好了，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吧。当年也是唱遍大街小巷的这首歌，不用过多介绍，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哒哒哒滴哒啦哒哒。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

所以在2006年第二年呢，筹备依然范特西的时候，杰伦特意改变曲风，突破以往的路线，创作了刚刚这首爵士风的作品《迷迭香》，利用那种很感性的嗓音，最大限度上诠释了这首全新风格的作品，终于让大家满意了，耳目一新。好了，又到收工歌的时间了，交给黄雅莉带出这首《恋爱烘焙中》吧。新歌之前，腾斌和你相约明天同样的时间上午9点，这档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一定要来哦，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正午有新歌，明天见。 期待特调，面粉慢慢的摇，酸酸的暧昧在食谱上做记号，浪漫的原动力有了目标，爱在蛋糕上跳的摇，甜蜜在等待一秒，假情温暖慢慢发酵，感觉在等待烘焙出了金黄色。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9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正午有星光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以下是广告时间。 2021年底，北广购物双十二来了，全场商品88折，实惠的商品，优惠的价格，尽在12月1号至12月12号，来北广购物订购吧！全场商品88折， 同时任意订购2000以上商品更享受85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惊喜哦。北广购物双十二超多福利等你来抢。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我是主持人小云。 大家好，我是李红。 哎，今天又到了我们双十二特别节目的时间了。 对，我们的双十二的特别节目呢，其实播出了很多档，而且呢受到了大家的广泛的好评。因为比平常要买东西呢要花更少的钱，同时呢要买到同样的商品，其实大家这个得的实惠是亲眼可见的。 没错啊，那今天的这一款产品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不是大鱼大肉，而是每一家都必不可少的主食。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咱们广袤的黑土地，也是祖国的非常富裕的一块土地上的这个大米，它是来自于东北的黑土地上的五象堡五常有机稻花香米。 是的啊，大米这家家户户都得备着，而且吃米啊咱们是越来越讲究了。 对， 家里过的条件都不错，这时候说咱们买大米啊，就不是图个便宜，不是光管饱了， 对， 要更好 啊，要吃得精了。那么尤其是像这种就是每天都用得着的这样的东西呢，其实特别适合在双十二去进行囤货，去进行购买。为什么呢？因为买完了以后天天都用得着，而且呢每天吃的东西呢你都离不开它，这样时候呢我们选择双十二这个机会省一点钱，其实这个每天的成本就随之下降。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五象堡的五常大米啊，其实还真挺有讲究的。因为什么呢？五常大米一般的它这个名声呢都特别大了，在市面上呢有很多的这个五常大米琳琅满目的，但是众人都知五常好，怎知五常少啊。 没错，这五常啊，咱们平心而论，这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地区。地区呢毕竟大小是有限的，能种植大米到底有多少呢？就那么多，一年的产量再怎么种，而且东北咱们也都知道不是三季稻四季稻啊， 对，只有一季稻。 对，是的。 首先呢今天我们跟大家介绍的这是真五常。首先生产商五常是五象堡的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它呢并不是粮食商，等于说我们是直接从源头上杜绝了假米的掺入。 是。 那么其次呢还有它的生产地址是五常市的向阳镇长岗村长岗屯儿，真正的种植在五常，生产在五常，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叫做真五常的有机米。那么另外呢它还符合咱们的这个地理标志的保护的规定，所以呢在它的这个外包装袋上呢还有地理保护标志的这么一个标识。这个呢都是您收到大米以后呢可以验货的。另外呢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不光是真五常，还是真有机。 有机严格按照标准执行的这个进行的种植啊，每一袋您都能看到右上角都有相关机构发放的有机检验的标志，这个标志是能通过官方网站进行真假查询的，而还有个图层挂开之后呢，这个米的有机码您就能看到，是可以通过官方网站追溯的，可以说就是真的是有机的真凭实据。 对， 也就是说在他的这个米袋上有一个身份证， 对， 这个身份证呢是可以通过这个有关的部门去进行查询的，所以说呢可以说叫做真有机。那么同样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光是真五常，不光是真有机，还是真稻花香。 嗯， 其实稻花香这个品种啊，您在市面上其实看到的比较少，但是呢东北人家那边的人叫做稻花香，其实就是一个口头上传播， 没错。 它真正的这个学术上的名字啊，叫做五幽稻四号。稻花香的香呢，是一种含蓄的那种淡淡的清香。同时呢，这种稻花香其实平常咱们吃的也不少。它呢，就是有一种特点，就是那个米油的油性特别大， 哎， 吃起来呢比较香。另外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五幽稻四号，也就是大家平常说的这个稻花香呢，其实也是经过了检验的啊，它是有执行标准的， 是， 所以您在这个袋身的后背啊，是能看到它的明确标识的。 是的。 那么今天我们这双十二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 对，这五常大米有机的稻花香的，这平时市场售价是不便宜的啊，但是今天给您一个特别好的价格，双十二特别节目嘛。 嗯。 五香宝五常有机稻花香米哈，原产地直供组给您带来的是什么呢？一共是八袋，每袋都是2.5千克， 也就 是5斤，对， 共是40斤的。 是的，5×8=40啊，40斤的大米，市场售价啊，平时要500块钱左右了， 对，480块钱和每斤米12块钱。 是的，那今天给您首先北广售价就已经达到了299， 对， 这就是7.4块钱一斤，但是双十二啊，一单就给您88折。就是263元，6.5块就能买到一斤， 6.5块一斤的正经的五常稻花香。同时呢，您订购两单的话呢，等于说每单呢打一个85折，254块钱，和每斤是6.3块一斤，而且这6.3块还包含了我们帮您把这40斤米直接用京东的物流给您送货到家， 哎， 送货上门，您验完货之后再付款，给您送到家门口。 没错啊，这就是我们说啊，真的是全流程保障。您快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来抢购。 您别看这个组合比较大啊，一共是40斤的来自于黑土地的五常的有机的稻花香米啊。一共是40斤，很多人呢怕又放在家里边，万一生虫了怎么办呢？其实这个我们等于说是8袋嘛，每袋是5斤的这个米呢，全是真空的包装， 是， 所以说呢，您不用担心它比如说反潮了、生虫的这个问题，它这个真空包装呢都是保护比较严格的， 没错。 另外就是真米啊，还得是用嘴去分辨。 没错啊，真的稻花香啊，真的是颗粒饱满，米粒圆润啊，看上去是晶莹剔透，闻上去是饭香浓郁，保留了大米自然的味道和营养啊，而且关键的是好吃啊。这各种的方式啊都离不开这优质的稻花香大米哈。咱们说先说焖饭，就是软香甜糯啊，这4个字您想想啊，如果说全都集合于一锅米饭当中，这得多好吃。 您像我就平常比较喜欢吃这个硬一点的米饭，所以吃这个米的时候呢，我发现它还是挺肉头的。 是。 那么另外呢，比如说您自己去熬粥的时候呢，会感觉哎晶莹剔透的，而且米汤呢并不浑浊，这说明就是今年的当季的新米。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啊，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啊，一共是8袋，每袋是5斤的这么一个包装， 哎， 每一袋呢全是真空包装，那么一共是40斤，以往的这个市场售价呢是480块钱，等于说12块钱一斤。那么今天双十二的这个特别价格，在以往这个299的价格上呢，再打一88折，是263块钱和6.5块一斤。 但今天呢，我们给您的这每一袋右上角都是有它的这个溯源标志的，就是有这个有机认证的， 对，有有机认证，有五常的这个溯源标志，然后有地理保护标志产品的这么一个标志。同时呢，它这个生产商还要着重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它是五常市的五向宝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也就是今天这个大米的品牌叫做五向宝，它是一个农民合作社，等于说呢，就是我们是接触了源头给大家去找的这个真正的在五常种植的，在五常生产的这 个有机的豆花香米。 是的 啊，今天呢等于说价格呢也是非常便宜的，一单是88折263，两单呢是85折254，都是40斤一组，同时呢这40斤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是的，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能动心。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